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 FM95.4 AM603 双频为您播出的北京故事广播。今天呢，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私家侦探档案》，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喜剧的朋友们，这本书不能错过。为什么？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到这本书的翻译还有书评人，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全面的推荐。请到了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就是私家侦探档案的翻译金希。金希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金希，是这本书的翻译。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也是我的同事，长书天地的制作人张璐。璐璐你好。 大家好，我是璐璐。 璐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说明这本书肯定是打动了你。一般情况下我请你都不来呢。 我要来的，我要来的，很难得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书。我觉得很多书也许我们的长书天地节目播不了，但是可以在读书俱乐部当中跟大家多多的交流，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推荐过侦探小说了。其实这个类别啊，我们在5年之前做过整整一个系列，就是把美国的侦探小说、英国的侦探小说、日本的侦探小说，包括我们国内的侦探小说都做了一个分类。其实侦探小说是有一批忠实的拥趸，据我了解呢，就是在全球的书籍的销量当中啊，有人做过统计啊，15%到25%基本上畅销书都是属于侦探小说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度，他们对于侦探小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像在日本，如果得了他们那个直木奖之类的啊，那基本上属于这辈子几十万粉丝肯定是有的了啊，几十万的销量也肯定是有的了。今天呢，我们提到了《私家侦探档案》这本书，但是我看这个封皮啊，上来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可爱，就比较卡通，不像我们看到的那种类似于什么《嫌疑人 X 的档案》呐，《东方快车谋杀案》呐，或者是什么《无人生还》呀，它在表面上就觉着出事儿了。啊，有事儿，或者是恐怖，或者是悬疑，所以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你先介绍一下，真的是让我们看了毛骨悚然吗？是吧？但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它还是一个喜剧， 对， 你来介绍一下。 好，那我大概说一下这本书。既然从封面说，那我其实封面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和我的责编曾经把全世界不同语言的译本的这本书的封面都做了一个搜集和总结，然后发现真的是各国，它虽然各种设计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做出来的都是一种兼具可爱和酷的这种形象的一个卡通式的封面，基本上每个国家的封面都是这种风格，它会 做出一个看起来非常酷的一个女性，因为这本书它本身的主角是一个女性，女性侦探，她做成一个比较酷的穿风衣戴墨镜可能还要戴一个礼帽的这种女性侦探的形象，然后再做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台湾版它可能做出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欧洲的版本它可能做一些侦探的工具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总之都是偏可爱的，这也说明它确实在侦探小说里面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部作品，然后可能侦探小说只是它的一种表面，它跟一般的美式侦探小说其实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是披着侦探小说的皮，然后讲一个大龄叛逆女青年的故事的这么样一本，可以说喜剧或者家庭类的小说可能更为合适。 这个叛逆女青年的名字叫做伊莎贝尔·斯佩尔曼啊，曾经是一个不良少女，如今是一个落魄剩女啊。你看人那儿又剩女哈、啊。 对的。 不过作为持证上岗的私家侦探呢，她才能非常的卓越，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斯佩尔曼一家都是侦探，就整个这一家子全都是侦探。 是的，当时我们有一句宣传语就是。他才是侦探，他全家都是侦探。 好像骂人呢。 对，就是一个特别贴但是特别贴切这个书的性质的这么样一个宣传语。 对，就这一家人全都从事着一系列的侦查与反侦查的活动，包括什么跟踪啊、背景调查呀、窃听啊、勒索呀。只是他们有一个怪癖吧，就愿意把自己的专业技能用在家人身上。 是的。 是吧，动的是一家鸡飞狗跳的永无宁日。但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老爸老妈派妹妹跟踪查一下伊莎贝尔新男友的身份，这个事儿被暴露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对 啊，说你这不能干涉我隐私啊，我谈个恋爱你还查我，对不对？决定脱离家族事业，开始正常生活。但是在离开之前呢，他必须接下最后一个案子，调查一个15岁少年失踪的真相。你看啊，这就开始了。 一般说到在什么什么之前要做完最后一票，这个故事一两句话可就说不完了。 不是，这也是美剧的套路。 对对 对, 对， 是吧、 嗯？ 美剧往往在第一集的时候说就是干最后一票了，然后我就要回家去抱老婆，或者回家去跟孩子周游世界了。 我就要退伍了， 回老家结婚了。 后来发现这一直写了10个季，他一直还没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呢。 对。 对 当然这也是一个套路哈， 嗯嗯， 但是说到这个调查真相，就让我突然想起来，露露你那边的作品主要都是哪个类型的？ 都市题材吧， 都市题材为主， 基本上对刑侦的比较少，破案也是咱们国内的案子 啊、 没有跨国的、 国内的案子其实也有很多， 对对对，有一些经济案什么的、股票啊，操纵这个当下的这些人对于这些什么经济案件的这种受害者呀，还有人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捧啊，有一些这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在成书天地里面播出、 嗯、 但是我自己看书呢就没有这个和节目的关系不大，自己也会收集很多别的书来看，像这个以少女作为侦探的书，日本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类别，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叫推理要在放学后，应该两位也知道，就很可爱、高中生啊，然后他们在学校啊什么展开了一系列的这种推理，所以我觉得国内哈，就是由咱们中国的作家所创作的由少女来担任这个侦探破案的这种书好像不多， 嗯 啊，没有这个私家侦探档案和这个推理系列那么受大家关注，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啊，咱们的作者努努力写一批这样的故事给咱们看看，就放学了。 哎，你刚说这点啊，其实挺重要哈、 嗯。 其实有很多国外的这种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吧，因为推理算侦探小说其中一个类别嘛。 对对对。 它都是出事儿的，比方说它涉及到某一个人。 失踪了， 失踪了， 哎， 或者某一个人被杀了， 对， 然后要调查他为什么被杀，为什么失踪，基本上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 一般先出事儿呗，我、 啊、 们俩就盼着出事儿， 肯定是出事儿，然后才能展开。 对 呀，就是前一段时间，你像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对对， 是吧？不又翻拍了吗？ 嗯， 对， 这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人被杀了，后来就是调查凶手是谁。 对 啊，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极致的哈。最后结果呢是发现12人全是凶手。 哎，你不要剧透。 不，这个好多人都看过了哈。今天这个书我就不剧透了。 嗯， 尽管刚刚你提到了说它可能带有喜剧，甚至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说它是侦探版的《我爱我家》。 对， 有点这感觉吧， 非常有这个感觉。 虽然他们家调查来调查去，但是彼此之间还是很相亲相爱的，能够感觉出来， 大是亲，骂是爱， 与众不同的这种感情、哎、我很担心你姐姐，得去跟踪他一下。 但是里面呢，其实也有反转，里面呢也有引人入胜的这种推理的因素在，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 嗯， 就这种结合体呢，它就变成一个既能吸引男士，又能吸引女士。啊，因为咱们现在有时候会这么来分书哈，比方这是男频书啊，这是女频书 啊， 就类似于什么呢？就像猫腻的很多作品啊，很多人说是男频、嗯、是吧？ 啊、 嗯，你类似于像《顾漫新衣屋》这样的，可能就属于女频啊，就女孩可能会更喜欢看一些。 对，但书店也会这么分嘛。 对。 但这个书呢，其实它就结合起来了，你看。对于悬疑推理这块，其实很多男人很喜欢看嘛， 是的， 烧脑嘛。 对， 哎，但是对于家长里短这块，啊，少女心这块，哎，很多女孩又非常的喜欢看。 哎， 啊， 他还能够吸引共同的一批大龄女青年。 对对，大龄女青年 自强不息， 非常有共鸣感，就是全球同此凉热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的。 你说的是大龄单身女青年吧？ 对，大龄剩女，对这一部分人来说是很有共鸣感的。 怎么有共鸣感了？他们那块也牵扯到逼婚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因为平时我们看美剧，比如说我们看《六人行》之类的这些美剧的话，就觉得哇，美国人的婚恋观好这种先进啊，就是很多人40岁了可能也不着急要结婚，就享受恋爱，然后也不着急结婚生子。但是看这本书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本书你就觉得哦，一个30出头，他一开始可能还不到30岁，到后面几部可能到30多岁的时候，30左右的这种大龄女青年，原来你父母也会着急说，哎呀，你是该结婚了，我要给你安排一个相亲，然后包括家里可能他哥哥也会给他下套，然后让他去跟人相亲，然后相亲的对象或者他自己找男朋友的对象呢，家里也是非常操心的，不是说你随便你看上的人就好，他也要评判，比如说他妈妈有一个怪癖，他妈妈特别讨厌牙医，所以他交一个牙医的男朋友，他妈妈就会千方百计的想把他们拆开，你就会觉得原来国外的家长也会这样干涉自己子女，尤其是自己女儿的这种感情生活。 对，这个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对，就非常有共鸣了。 你看啊，前一段时间跟一德国朋友聊，他说我们德国呢，就是分三种情况。 嗯， 他交一个牙医的男朋友，他妈妈就会千方百计的想把他们拆开，你就会觉得原来国外的家长也会这样干涉自己子女，尤其是自己女儿的这种感情生活。 对，这个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对，就非常有共鸣了。 你看啊，前一段时间跟一德国朋友聊，他说我们德国呢是分三种情况， 嗯， 就是对于婚姻来讲，男女相处之间哈、啊嗯，一种呢是规规矩矩的两个人结婚生子，第二种情况呢是两个人谈恋爱但是不结婚。 对、 嗯、啊，就是属于不婚主义， 嗯 啊，然后呢可能也会生孩子， 嗯 啊，他不结婚但是他会生孩子、 嗯、 但还有一种属于单身主义，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就自己单着啊，但是他们的福利确实比较好哈、啊、 嗯， 说这三种呢各占一大部分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娶妻生子、嗯、但是我发现对于美国来讲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因为他们是有宗教信仰嘛， 是 吧？其实在这个规定之下，很多人对于婚姻其实是很保守的，而且呢对于家庭啊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且对于这相亲这个事情啊，并不是像咱们看的那些美国好莱坞似的，对吧？ 对， 今天我换了你，明天你换了我，还有他们那些明星一样，是吧？恨不得像小李子找70多个女朋友还不结婚。那只是明星，他们分得很清楚啊，那只是明星，但是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还是规规矩矩的。 其实这本书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一个换男友非常快的，她里面还有一个前男友名单，第几号前男友，然后她是什么职业什么特征，临分手时候说了什么话，她有这么样一个清单的。但是她这个前男友的清单的这种美国人的洒脱式的这种恋爱观，和她妈妈她家里人逼她结婚的这种婚恋观一碰撞，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嗯、你看，不是她去找男朋友还去侦查一下她男朋友是不 是 一渣男吗？对不对？ 对 啊，这 女朋友是侦探，这压力大了点。 女朋友全家都是侦探， 谁敢找她？我的天哪， 先隐瞒一下。 回过头来啊，说金希是这本书的翻译啊。 对， 那这是你第一次翻译作品吗？ 这个不是我第一次翻译作品，就是我实际上差不多10年前是翻译过一些影视作品， 然后在这个之后有一些机会翻译过类似于纪实文学，然后也还有一些包括学术论文这些翻译、 嗯、 但是说翻这种虚构的小说类可以说是第一次。 明白哈。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翻译这本书呢？你是很喜欢它的英文版吗？还是说有认识朋友？ 实际上这本书应该说是私交，因为它的责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这个责编也是一个跟我同一年生的这么样一个女生，然后她跟我说，她说我有一本书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我特别希望它翻出来，然后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这本书的翻译，所以能不能把这本书翻了？因为我看、 嗯、 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我说那我拿来看一看吧。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以后就跟他说，哦，好吧，我大概知道你在你心里我是一个什么样子了，为什么你说我适合翻这本书，是不是你觉得我和这本书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大龄女青年的那种有点不着调的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有点像，所以你让我来翻呢？ 这相当于自己的好朋友 是 这本书的责编， 大龄女青年之间的感情。 哎， 对 真是 哎，然后这本书又由我来推荐，对不对？是不是？这果然，全世界大龄女青年亲如一家， 亲如一家， 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啊。这本书露露怎么打动你的？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本书？ 嗯，这本书其实一开始看到前面几页哈、啊，就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看的书可能比大家普通的读者稍微多一点点，因为工作也是这方面哈、啊，自己也很爱看书。那么一般翻译就是一本国外的翻译的作品。心里面其实对他是有一个预期的，大概里面会是一个什么腔调，就像现在很多网友也已经开始模仿了，就是我们看国外的作品影视剧也好书也好，能够用那种翻译腔给他朗读出来，是吧？哦，我亲爱的老伙计，哎，我带着这样的预期看这本书，看了两页就精分了，精神分裂，为什么？这本书是用北京腔翻译的， 用北，我也想说这个问题，说你如何用北京腔来翻译一部侦探小说？ 我眼睛 美国侦探小说，这很有特色。你接着说。 对啊，就是我爱我家的那个腔调呀，就是你很难看到的这个名字，他们生活的环境都是国外，但是他们说话的腔调就像是贾圆圆在和他妈妈说话，就是看了一下我，哎，克服了一下这个不适，继续看下去，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真是一本很特殊的这么一部翻译作品， 嗯， 就是用我们日常的这种，甚至不是很严格的普通话，真的是北京腔、 嗯、 来翻译一部美国的作品，然后他讲的又是家里的事儿，所以好多娓娓道来的这种情绪，而且非常的准确，就是他们剧中的人物这个情节进行到这里，他们要说一句什么样的话，用北京话来概括了，就很吃惊，然后也觉得哦，这太惊喜了，这种创作方式哈，所以我觉得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然后也我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位和大家不太一样的翻译金希。 这样我们来听其中的这么一小段啊，也来感受一下刚才露露所提到的这种北京腔、哎、好吧。 我在雷的卧室里等着他放学回家，我并没有到处乱翻，而是重重倒在床上，拿起他那本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真想知道他一会儿究竟会怎么跟我解释。片刻之后，雷走进了他的房间，我立马撸起他的领子，拧了个360度，把他猛推到墙上。你怎么会知道他妈妈打给我了？你在监视我，你在我门外偷听来着，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偷听到老爸对老妈说，那家伙的妈妈给你打了电话，把这件事了结了。 老爸说的。 对， 什么时候？ 昨天。 具体的时间呢？ 大概是昨天晚上。 你确定？我把揪着他领子的手攒得更紧了一些。你是不是非常确定？ 是的，但是现在我希望你离开。 不用他下逐客令，我已经走出房间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疯狂寻找窃听器。我活了28年，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爹妈竟会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 即使是在我还是过去那个伊丽莎白时，他们也并没有违反最基本的隐私法。在加利福尼亚，如果没有至少一位当事人的同意，对他人进行监控录音是违法的。我开始后悔没有和当初我妈介绍的那些律师们交往了，否则现在就能找到一个人帮我起诉我妈。几乎毫无疑问，我们明天就会看到一个充满诗意的新闻大标题：斯佩尔曼大战斯佩尔曼。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简单欣赏了一下书中的一小段啊，更多的还有悬念啊，留给大家自己去进行阅读的快感。但是哈，有创新，其实呢，就有些人会持反对的意见。 肯定是。 我在网上呢，还专门搜了搜啊，然后看了看大家对这本书的一个看法哈。其中呢，也有些人呢提出了反对意见， 是的， 说呀，基西啊，他这个翻译的尽管通俗易懂，但是没有展现出原文的魅力。哎，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 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时也有考虑过要怎么翻这个本书，其实我也有关注，偷偷的去豆瓣然后看评论，然后发现评论里面对这本书的翻译也是褒贬不一的，有些人就很激动的说因为这个翻译所以加一星，然后有些人就说为了这个翻译要减两星，然后都是会有的。那么其实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我是这么翻的时候，我就觉得肯定会有争议的。我是觉得这本书如果我是自己把它念出来，这本书可能是过不了普通话二甲之类的这种情况的，因为它方言腔确实是比较重，那么可以说是一种铤而走险的翻译方式吧。那为什么要这么翻？可能和这个书本身和作者的风格本身这两点是相关的。一个就是这个书本身，它刚才我们也说它像我爱我，它真的就是很像一本就是以侦探小说为这种外表的《我爱我家》。那么当时责编也跟我说这个书非常适合我，我是觉得他说的这个非常适合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书里的女主角跟我本人有一点很像，就是一个说话吊儿郎当的，就这种有点不讲理，有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么样一个劲头的一个女青年。那么这种感觉其实特别适合用北京话来表现， 嗯， 因为你想一想什么何冰老师啊，然后梁冠华老师啊，他们那个腔调，然后就觉得就是特别贴切。然后如果是完全用标准的普通话的话，可能就不太能够表达出来他这种北京有句话叫混不吝这个劲儿。对，然后而且我以前就是翻译这种影视作品比较多，所以翻译这种影视作品有一种特点，就是比较重视台词的这种口语化，它比较要符合人物性格，所以我就是当时是从这个人物性格出发，然后所以有一些这个里面包括他大段的他的内心的独白，他由这个女主角的口气进行的对事件和对周围环境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用了一种北京话来表达，因为确实北京话你也就是他毒舌起来他是有一种一泻如注的气势的，他可能会就是听起来也比较过瘾比较带劲，所以我就是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作者您刚才也说就是觉得我没有体现出来原书的这种风格，实际上我之所以来这个用北京话来翻译，正是因为我去看过这个原书，我去体会到他这个语言风格。这个作者本身也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大龄女青年，我曾经特别想跟这个作者见一面，因为真的是感觉全世界的大龄女青年亲如一家。他以前是一个写剧本的人，他是个编剧，他不是一上来就是个作家，所以他也是很重视这种口语化大概。而且这个作者有一个风格，就是他也会像他的人物一样有一种絮絮叨叨的这个风格，然后他的对文章的很多铺陈包括他的语序的一些变化，实际上他是有一些看起来有点怪咖感的这种俏皮或者说比较贫，所以这个感觉也很适合用北京话来表达。 嗯，其实我在想哈，就是翻译作品， 嗯， 就我个人来讲，其实我是希望带有翻译的个人意志、二度创作在里面的。我就特别不喜欢刚才露露所说的那种方式，就那种作品很多。 你就说翻译腔是吗？ 就翻译腔，而且我觉得可能是 好多出版社找这个导师的研究生、 嗯、 当做课外作业就给你翻译的 啊、 嗯、甚至你知道吗，你把你的这个外文放到百度里面去， 嗯， 它也能给你翻译出来。 啊、对对对 对 对，那就更没法看了。 就很机械化的那种东西。 是。 哎，反而呢，它其实有自己的理解，就不太一样。 嗯。 你回过头来，前一段时间那个电影《邪不压正》哈、啊， 嗯， 我发现也是褒贬不一，两极分化，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对吧？ 对， 因为有些人也看过原著，说你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是不是？ 嗯。 但是后来呢，这个姜文所表现出来那种感觉，他是带有想象力的， 嗯 啊，就是带有他导演的想象力， 天马行空了嘛。 我觉得翻译呢也要带有他的想象力，但是你不能把人故事给翻拧了哈， 对对， 大体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嗯， 但是呢要带有这种语言的特点在啊、 嗯、 所以为什么咱们节目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要一般的侦探小说我们也就不推荐了，因为说实话在广播当中很难去跟大家推荐侦探小说， 对， 就你没法剧透，你不剧透吧大家没看过大家听什么呢，是不是？ 而且有一些细节哈，一些推理的蛛丝马迹在广播里也很难给大家讲，一定要大家自己去看才行。 对、哎、所以就是这种带有强烈特色的侦探小说，那天正好露露说哎这不错啊，看了看之后哎确实不错，所以呢要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啊，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小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说到的这本小说北京腔的这种外国作品， 是 反正我现在哈、啊、看的不多啊，是我近期看到的唯一一个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也会翻译一些影视作品啊， 对， 所以他比较谦虚。你露露你知道我都是看他的翻译的剧长的。 暴露年龄 长大的 你们也做了很多贡献有很多美剧还是非常好看的。 是的。 那你觉得一个图书的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因为刚刚你提到了哈，你说我不是专业翻译他的， 嗯， 但是呢也翻译过一些作品，就你自己认为。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译者，当然第一点就是你的外文水平，那是有硬性要求的， 是是是，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 像我这样的，对吧？肯定不行。露露还比我强点。 翻译个河北作品， 保定腔是吧？驴肉火烧加板肠，来继续继续。 对，但是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英文现在，刚才你也说百度之类的，现在电子词典之类的这么发达，有的时候英文水平可能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嗯、 最重。重要的有一点我觉得比英文水平还重要，就是要细心， 嗯， 因为英文这种词义这么多变，有的时候你越是你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时候越容易出错，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以前看在翻译影视作品的时候看到一些看起来很荒诞的错误，实际上都是不小心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词我不懂，我不会，这个句式我不明白，这个情况下错的。 哎呦，他就直翻了。 对， 我跟你讲，有一些作品我为什么看不懂？我说、 嗯， 难道是我这个智商不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翻译确实是有问题， 啊、 他就直翻译过来，他自己都没有看懂。 对，是的、 啊， 有的时候看有一些翻译看起来就像是每个词的在电子词典，比如说有道上面的第一个意象。把它堆在一起， 对， 哦， 但实际上有时候它根本它可能都不是它所有的意象，它可能是这一个语感里面这一个句子里面得出来的这么样一个意思，它不能光是一个一个词去就是分着去翻译， 嗯，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除了细心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中文的语感其实特别重要， 嗯， 就是我也是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对翻译腔实际上有一点不以为然，就是我不太赞同翻译腔。我认为如果你看一个中文的文本，你可以完全按照它的语序想象出来它英文原文是什么样子， 嗯， 那么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不完成体，不，就是还不完整，还没有完全把它翻译好的一个，就是所以有时候不光是死板的问题，有时候看着让人难以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翻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我的一个就是一起翻的这个朋友，他翻出来了一个词叫做某某人，他就是一个无姓的信使。我说你这个无姓的信使你要表达什么？他说他这两个词就是一个是无姓的，一个是信使，就是这样，他就给我这个词，我只能这么翻。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词改了一下，我就改成了他就是一个传旨太监 啊，这一下就理解了嘛。 对 对，就是否则的话，就是只是单纯的把两个词并排放在那儿的话，可能确实有时候英文和中文存在隔阂感，它看不出来完全就是 他要表达的意思。 哎， 他 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啊，就是当时我采访老上一场的配音演员苏秀老师 啊， 他提到了就是当时他们在看外文作品的时候啊，他们也会涉及到一个翻译，但是他们是配音的二次创作。 嗯， 当时你还记得《加里森敢死队》里面有那么一个翻译，其中呢对他的领导的一个称谓。 嗯， 他那个如果直翻出来，可能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组长。类似于就是什么什么领导之类的，但他如果这么说就显得特别没意思。后来他们就经过反复的研究说改成头， 对对对，这个深入人心了， 这是我的头， 改成头， 对吧？ 对 对， 哎，这个翻译就很传神， 是 让大家一下就觉得哎呀也很接地气。 对 对 啊，这就是好翻译，是吧？ 是， 你像翻译腔的话就是什么什么侦察队的队长你好没什么意思了就 哈。 我有一个在旅游当中碰到的这种一个一个小小还都不是文学作品了哈，但我觉得这个翻译确实是有很深的这种奥秘在里面，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把这个词翻译过来就行了。当时是在游览加拿大的千岛湖，他的船上用各种语言播放着千岛湖的解说，那我能听懂的就英语、粤语和普通话。英语就听到他的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去数到底有多少个小岛，因为它的那个湖上有很多很多的小小岛屿。那英语用的是 luckily， 然后粤语用的是豪财，就是豪财这两个啊，知道粤语的朋友们应该能知道豪财什么，我们的工作不是，但是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不是什么，就这句话非常的平铺直叙，因为在旅游当中其实是要让大家很嗨的，让大家很开心，然后说你看我们的岛有这么多啊，我们不用去数这个岛有多少，真是太好了。要翻译成幸亏会不会好一点，幸亏我们的工作不是去数这些岛屿。 对， 然后当时我听我先听了英文版，再听到了豪彩，再听到了普通话，我就觉得普通话的版本没有前面两个版本好就是那个方言的这个豪彩也是有那种劫后余生那种感觉，拍着胸脯说还好我们不用去数这个船， 船神嘛， 数这个岛。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翻译成幸运的是也没有错，但是所有的听普通话的游览者在这个船上，大家面无表情的听完了这一句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话，但是其他的听粤语的朋友们、听英语的朋友们，他们为什么笑了呢？因为他们听懂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对吧？ 对， 我们你就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不用去数这个岛，这有什么好笑的呢？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呀，因为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书中的翻译哈，真的认真的把原文然后翻译的不同版本的翻译来看一看，结果正好就是那一天在旅游当中，我突然想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能够让情绪不同，那更不要说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一些艺术作品，他们的翻译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功底，大家要去理会、去理解、去体会的。 没错， 嗯，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时段会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私家侦探档案》，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Some hocus pocus made you lose your focus. I wonder why the cold kiss.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notice? You don't love me like you say you do. You don't want me the way that I want you. You don't love me like you say you do. You do.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的同事好朋友啊，也是今天的书评人张璐，璐璐长书天地的制作人。 大家好，我是璐璐。 另外一位呢是私家侦探档案这本书的翻译金希。金希你好。 大家好，我是金希。 哎，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跟这个作者丽莎拉兹见过面呢是吧？ 完全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有趣的一个人 啊。 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话里面有一句话叫神交，对吧？ 对， 我与兄台神交已久。为什么我们俩你的作品我翻译了？ 下回可以加一下微信。 对， 哦，人家不使微信。 可以让他普及一下，我们中国的微信很好用。 你这句话在北京话里边是这么说的。 Twitter 也可以。 对， 继续来跟他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哈。这本书我看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哈，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立至今呢，其实都被认为是中国十大出版社之一啊，引进的书的质量是严格把关。你知道我周边很多小伙伴啊，说，哎，红九能帮我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吗？我在那儿如果出一本小说，那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哦， 哎，很多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包括比我再大一点的，对人文社还是有一个情怀。 对 啊，觉得他们确实是有品质的。 是的， 一面大旗嘛， 一面大旗啊。所以这个你看人文社，这个你有跟编辑聊过吗？他怎么会选中了这样的一本书来出版呢？ 现在好像人文社他们也会出一些比较通俗的这种作品，然后包括现在他们的当代文学的这种编辑室也好，然后包括这种外国的，也不光是那种我们以前想的那种非常高大上的那种世界名著那个样子，还或者是现实主义之类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当代文学作品才可以在那边出。现在很多作品都是年轻化。 对，因为他头十来年吧，他最著名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哈哈哈哈嘛。哈利波特全集嘛。 对。 哇，在全国卖了得有上亿册了吧。 这个 布朗也是他们一直在做，丹布朗那个系列。 丹布朗那系列也是他们在做。 对， 这个人文社的哈利波特因为比较深入人心嘛，然后大家也都可以看一看国外的版本，然后其他的这个哈利波特的粉丝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对比，台湾版翻译啊，香港版翻译啊，咱们这个内地版翻译就有不同，大家还是很推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啊，就还把人家的觉得哎他们没翻好还取笑人家啊。 对，比如说人名翻得很奇怪。 对对对，所以就哎这个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翻译的这个行列当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么一家出版社。 对，所以他们选中的作品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又选中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翻译。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加分项啊。 谢谢。 所以出来的这部作品呢，让我们看了之后忍俊不止，而且呢兴趣盎然。咱们说说这个作者吧。作者呢，这是他的处女作哈。说这是他的私家侦探档案，是他的处女作。问世之后呢，一跃成为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那这本书呢，就像刚才两位所说，也是侦探悬疑与家庭喜剧相结合的方式，所以阅读的状态呢是很轻松的啊。这一类特殊的悬疑类小说，璐璐在这之前说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小妞文学 啊。对， 在美国有这么样一个分类。 这个是金希给我普及的，但是我之前知道小妞电影也是近年来才给大家普及的这么一个知识。 像失恋三十三天算吗？ 算 小妞电影是吧？ 他之前他是小说嘛，那也算，那应该也算是小妞文学。 滚蛋吧肿瘤君也算是小妞电影吧，我觉得如果也应该算是啊， 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子为主角，讲他们的生活。 对， 好像美国这个题材很成气候哈，很受欢迎。 对，好像他们有专门的这种分类。 你看那个脍炙人口的那个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对， 它其实是一部小妞电影， 小妞电影 小朋友的，哎，不是 这本书 少女的成长 写的，就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它的作者还给这本书写了推荐语。对，说是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笑的书。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作者之间都是同为小妞文学作者，商业互吹一下。 不，还是刚今天我们的主题，全世界大龄女青年是一家。 对，亲如一家。 肯定有打动他的地方。 是。 对吧？ 嗯。 那你为什么网上还有人互怼呢？是不是？ 是吧？人物这个，杂志也说了，说吸引读者读完全书的不是书中的案件如何解决，而是女主角的机灵、快言快语的一流侦探啊，如何认识自己的内心。咱们说读一本书它有动力嘛， 嗯， 其实读大部分的这种悬疑推理类的小说，它最大的动力就是凶手是谁， 想要知道答案， 案情推进， 我想要知道那个最后的答案啊。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呢，他是一开始就让你知道答案， 然后告诉你我们怎么破的案， 对，告诉你怎么破的案这也是一种。还有一种，你像类似于像白夜行啊，东野圭吾的这个，他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他写的是纯爱，是吧？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几十年的这种厮守跟爱情啊，当然主要是男主角对女主角了哈。但是呢，这部小说它真是不太一样。这部小说呢，它相对起来节奏也挺快的哈。 对， 是你翻译的快，还原著就是这么快？ 原著就是很快的一个节奏，它有点就是看起来有点刀光剑影的这种感觉就过去了。 哦， 因为它实际上它的这种文风，它的这种语气的速度也比较快。 哎，本身啊，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看哪类书籍跟文艺作品？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话，能感受到他的这种风格。 不是，其实我都好多年没有怎么看这种所谓的闲书了。 那你 工作很忙是吧？ 您意思我们推荐都是闲书呗？ 对，我就是因为我本身从事一个每天要看很多书的工作，然后。如果我在把本职工作放下的时候，我就不太想看字了。 哎，那本职工作是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实际上是一个大学老师。 你是大学老师？ 是的。 哎，这个我还 为什么这么吃惊？ 大学老师都这么平易近人吗？ 啊，当然了。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科，就是我是一个做古代文献这种类型的这种很严肃学科的大学老师。 哦。憋得太厉害了，以后翻译私家侦探。 像我平时讲课和这个写论文，都是要用那种毫不带感情的学术词汇，然后 需要很严谨。 对，需要很 啊，当然了，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科，就是我是一个做古代文献这种类型的这种很严肃学科的大学老师。 哦，憋得太厉害了，以后翻译私家侦探。 像我平时讲课和这个写论文，都是要用那种毫不带感情的学术词汇，然后 需要很严谨。 对，需要很严谨，需要很客观。 哦， 哎，那你也要把就是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吧？ 不用不用 不用， 基本上不用。 哦，这个翻译工作不用做了。 对，所以我觉得翻译这种小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压抑已久的这种感觉和吐槽欲望喷涌而出的这种心情。 哎呦，天哪， 那这本书很适合减压。 对，非常适合减压，看着很爽。 朋友们可以拿来看一看。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翻译是挺苦的一件工作，但是对于他的本职工作来讲，我觉得这属于减压了， 就非常快乐。 听起来很惨， 属于肥宅快乐文。 哦，那你一定是博士毕业？ 对。 你看大学老师嘛， 啊， 是， 哎， 教大学生， 教大学生，古籍善本你都读是吧？ 对，就是我们平时看的书，可能大部分都是那种影印缩印本的这种没有点校过的古籍，然后所以看得头晕眼花，然后等休息的时候，其实以前我是非常喜欢什么书都看的，就是包括我确实一直也很喜欢这种罪案类的题材，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把我们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法医类的书都看了一遍。 哇， 你法医类的都 不是像现在法医秦明啊这种小说啊，就是这种法医学，法医昆虫学，法医人类学这种学术著作和教材， 看教材， 对，然后就看里面的图片，巨人观的图片什么样，然后 我的妈呀！ 你知道她就是我特别崇拜的那类 学术流 那类女生， 嗯， 你知道吗？ 嗯， 她就能把这个古籍善本读通透， 嗯， 而且呢，能把这种教材读通透， 啊， 因为我是看两页就睡着的那种 学霸型， 有时候我也会想睡。就好像这个女主角她当侦探，有时候她也觉得会觉得很烦，我不想当了，我宁可去酒吧当一个那个就在吧台给人家端酒，我也不想再当侦探了。 是是是， 就是 有这样的一类人，她其实智商很高，她其实也懂得这个人文世故，但是她不愿意去理那些东西，她觉得那些是比较低端的东西，所以她愿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看法医教材来解闷儿。 你不会想实践一下吧？ 我 我先把《法医秦明》看完吧。 《法医秦明》还是很好看的。 除了那类书籍哈， 嗯， 其他的这种通俗类的你喜欢看吗？ 通俗类我也喜欢看呀，嗯，就是比如说，《哈利波特》算通俗类吗？我这么说会被粉丝砍吗？就是像《魔戒》这种，嗯，这种， 那通俗， 大家都爱看的。 对 对对对，外国的《西游记》嘛， 金庸。 对， 啊，金庸 对，金庸、古龙、温瑞安这种都是我伴随我度过了中学岁月的。 啊，人大学都不爱看了，中学都已经看腻了。 哎，我大学才不玩金庸。 我因为大学基本不是，我中学基本没怎么听课，就在看这些。 啊，然后考上了博士是吗？大家请勿模仿啊。 然后很多就是有一些名著以前自己一直都很喜欢的，嗯，但是现在就没有什么时间看，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欧亨利的小说， 那也是经典了，嗯， 对，然后像芥川龙之介，然后布尔加科夫，我喜欢可能这种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作家， 嗯， 我以前一直都很喜欢，因为我本科读中文系这些还都是要读的，那时候不是闲书，哦，那时候是我们的正经的专业书，嗯，还都是要看的， 哦，那你中文系的话有一些经典你绕不开的呀， 对，肯定是都要看的， 对，没有办法的哈。哎，你看私家侦探档案里面的女主角和女主角的妹妹，他们都非常喜欢看电视剧，嗯， 非常喜欢看 啊，电视剧迷， 对。 哎，你喜欢看电视剧吗？ 是，这个就是我现在我没有时间看书以后，然后就转成了看剧，看电影和看剧，然后所以看剧的话就是撑起了我平时娱乐的绝大部分时间， 嗯， 就是作为一个死宅型的人，不喜欢出门，就喜欢坐在家里看剧，而且我看的剧我觉得真的看的时候就想冲进去拉着女主角的手说大哥缘分啊。因为就跟我喜欢的特别像， 嗯， 他第一部这个小说的这一部里面，他和他妹妹在疯狂的看糊涂侦探， 哦， 糊涂侦探在咱们这边80年代引进的话，可能是我小时候暴露年龄小时候看的最早的美剧了，他是讲99号特工86号特工这种非常搞笑的特工故事，我曾经在10年前翻译影视作品的时候曾经立下宏愿想把这一套作品重新翻译一遍的，这一套电视剧， 哎，你从那时候就想重新翻译了， 我甚至已经开始了，后来拖延症然后就耗过去了， 我们拭目以待， 哎，这就是差距，你看人那时候就开始想翻译了， 啊，人家当粉丝是重新翻译一遍， 我 对 当粉丝就贴一个海报就完了， 对，就对着偶像呵呵呵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看他们两个讨论这个剧情的时候就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有亲切感，包括到了第二部这个小说的第二部里面，他们两个又换了一部那个电视剧看，他们开始看英剧了，这回开始看《神秘博士》 啊，《神秘博士》这不电影院还上映了吗？ 对，非常经典，那个 BBC 的这个摩法特他们来做的这个科幻剧，然后正好我在翻这部书的时候，这个书现在还没有出，但是正好我翻的时候我正在补《神秘博士》的剧，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哎，又缘分了一次，对啊， 就是私家侦探的第二部正在翻， 现在可能今年下半年9月到12月之间会出 这个私家档案的第二部了， 对，它叫做私家侦探的诅咒， 哦， 那个， 哦，这是一个系列是吧， 是的，它一共现在好像在美国出了7部，但是人文社好像就买了3部的版权，哦， 哈哈哈哈哈哈哈，撕撕撕撕撕撕撕， 我们不要撕那么多，我们撕3次。 对，所以说，其实我在看这本书之后，我对他的影视作品非常的期待，就是我特别想看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还让贾圆圆演吗？ 哎，可以出一个国内版本。 真的呀？ 啊，这里边台词都写的北京腔了吗？ 这本书是特别早就说他的版权卖给了派拉蒙，要出电影，但是实际上我和责编和其他的看过这个书的朋友聊天，我们都觉得它不适合出电影，它适合出剧，它适合做一个情景喜剧， 哎， 而且就是基本上它这几个它里面的人物性格特别鲜明，然后它的片头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出来，他们片头就是因为情景喜剧他们的片头是非常城市化的嘛，所以他在哪个镜头然后配哪个人的某个表情的特写我们都可以想象出来，它是非常适合做成情景喜剧的， 哎， 太专业了，配套， 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毒，会上瘾的啊！你看这种情景喜剧，就跟最开始我看《IT 狂人》， 哦， 然后 后来到《生活大爆炸》 嗯， 啊，就前几季的时候，我觉得哇，每天感觉就靠这个活着， 是， 同感同感， 是那个是非常上瘾的， 对对对，开个玩笑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露露和金希，跟大家一起来推荐。这应该算是一套丛书了哈，叫《私家侦探档案》。目前呢，人文社是出了第一本啊，第一本。这书出了也没多长时间吧？ 有几年了，应该是2014年出的吧？ 2014年是吧？ 对， 等一下，2023也快要跟大家见面了。 翻译是哪年翻译完出来的？ 翻译应该就是2013年翻译完，2012、2013年翻译完。 2013年翻译完， 对 啊。就是对于畅销类的作品来讲啊，它其实一二三四五六真正这个系列完了之后，它可能在这个影视方面啊，它就会突然出一个爆款出来。真正影视出来之后，因为不是每人都看书哈，毕竟咱们知道这个看书有点教育成本在，但是如果变成影视剧，这也没有门槛了，是吧？ 是， 就是干什么都可以去看了。到那个时候，可能回过头来说，哦，你们当时翻译了这么一部作品呢、啊， 对， 也是很有自豪感的。 所以我就想起来以前、 啊、 很多年前，就是《绯闻女孩》还没有出剧的时候，曾经有人找我翻《绯闻女孩》，然后就是出版社，但是我试了试，我试不出来那个文风，他那个文风就有一种这种富二代有点傻白甜的那种语气，我是试不出来的。那个真的是、就是、 那个确实不太适合你。 对， 翻译也要有生活啊，我来呀、 啊。啊不，还有自己， 我也不行， 你也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因为他女孩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啊， 对， 其实你们都不行。 你不看好我们俩呗？ 我们俩只是亲如一家那一挂的。 对，他其实里面是有一些阴谋诡计的，因为你们两个相对起来都比较直爽一些，对吧、 啊？ 就比较善良一些。 哎，突然形成了一个鄙视链。 但是如果当时接了的话，那就红了，这样那个作品。但是我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个中文版出来， 好像没有， 是吧？ 只是电视剧被大家关注 了。不，有那作品， 啊、 但是它有点像 书没红， 影视书 啊，影视书， 影视书， 另外一种形式。 当年如果是我翻，没准就红了， 没准国内版的电视剧都出来了， 也翻成北京腔吗？ 那就不适合了，人家那种富二代的 海腔。哎，是吧？好不啦，是 吧？哎，可以 啊，对吧？ 对， 小时代腔特别适合 啊，对对对对对。 哦， 台湾 让郭老师来拍。行了，这就别上了，我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聊哈。这个作者呢很传奇啊，他是游学四所大学，没拿一张文凭就离开了校园，啊，边打工呢边写剧本，应该说是一个尽管没有一张文凭，但是非常有才华、有想法的一个作家啊。 是， 就是在你阅读原文的过程当中啊，就像露露说的，肯定有神交啊，就是你对这个女孩，我看啊，就刚才咱们聊了这么一会儿，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欢了。 是的 啊，就他的作品一以贯之嘛，就是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作品啊越写越差啊，就挺多的，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 我觉得至少我看的前三部里面，他的水准还是保持着的。 嗯， 然后他把人物性格的一个发展变化写的也是比较清楚，虽然有些性格他的展开不一定是往越来越喜欢的这个方面来展开，就比如说这个里面第一部里面他的妹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就是很特立独行又很勇敢很聪明，但是到了第三部他妹妹到了我们叫所谓中二期， 嗯， 就到了正好到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脑子里面只有自己的那个思路，她不太能够体会到其他人的感受的那么样一个小姑娘，但是她并不是把她当成一个美好的特点来塑造，她就是所有人也都会觉得很不适应，所有人试图去扭转她，她可以意识到她要这个性格发展和她对着这个性格的控制， 嗯， 所以我觉得她的比例还是完全可以就是撑起来这个系列 还是很真实啊， 对， 就是他的才华完全可以覆盖掉这几部作品， 就是他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妹妹的例子哈，就是人物是会成长的，就比如你像柯南晚年小学生嘛， 对， 就是有一些作品一直在这个框架里面写，我不管我实际上生活过了多少年，但这个作品里面这个人永远就是这么大，那其实他们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作者他们的成长，他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 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不同吧。 是的。 但也许我们从这个作者处理成长的这个手法上面，能看到作者自己的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 是的，这个是他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他一直在，其实一直在处理他和他家人的这种关系。 嗯， 可能第二步 成长，他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不同吧。 是的。 但也许我们从这个作者处理成长的这个手法上面，能看到作者自己的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 是的，这个是他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他一直在，其实一直在处理他和他家人的这种关系。 嗯， 可能第二部里面关系更加冲突，更加激烈，但是后来就在慢慢的走向一个缓和。他是在以这个为主线是比较着力来做的。 嗯， 案件反而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跟家里制衡，然后有的时候是为了反抗家里，家里不让我看这个案子，我非要去做，然后反而是一个用来当做这个途径的这种事情，并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嗯，前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些影评人呐，包括一些剧评人在批评中国的影视作品嘛， 嗯， 说你看人国外凡是主流的基本上都是在突出关于家庭啊，他们就是 home、 嗯、 family 啊、讲的是一家人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作品啊确实是剑走偏锋啊，他是把一种可能非主流的价值观呢发挥到一个极致， 拆散家庭。我很久没有看电视了。 倒也不至于啊。就是主流的价值观的话其实就是相亲相爱嘛，对吧？ 对， 一家人。 嗯， 你包括像类似于美剧《无耻家庭》，一开始觉得， 嗯， 啊这些人不靠谱，每个人这样。 嗯， 但是最终他其实还是有亲情在的。 是。 他牵扯到一个原谅在的。 嗯，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主流的价值观。啊，你那天我们在聊，我又重新看《老人与海》嘛。 嗯， 很多人说，你看美国精神是吧？就是定格在《老人与海》上，海明威上。 嗯， 啊，就是你可以打败我，但是就消不灭我，对吧？就杀不死我，你可以杀死我，但是我的精神是永在的。 嗯， 就是他这种其实是一以贯之的。那对于咱们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像咱们的影视作品，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好的文本让你去拍摄呢？那如果我们没有，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对吧？也可以去进行一些拍摄，当然这个就说远了哈。 嗯嗯， 作为一个作品，并不是打打闹闹、玩玩笑笑，人里边还有一个核在的， 嗯， 要不然人为什么能一以贯之写六部、写八部、写十部呢？ 对，这个内核非常重要。 嗯，很重要。看看网友对你的评价哈，说翻译太有才了，此书心理描写很多，多是叙述式，金熙的翻译生动活泼，同人物性格十分契合。说实话，近年读了不少的外国小说，对参差不齐的翻译水平十分头疼。有的书情节很精彩，但是这书就让人读不下去。想来就是翻译不好啊。一本书一读就让人舒服，往后越读越舒心，感谢译者的用心。啊， 谢谢谢谢。 露露，这你写的吗？ 不是， 我会了， 真不是这。 我看着跟你说的差不多。 我的观点，我直接会在这里说，就当面说。我这。 对，这是在这个网上看到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评价， 嗯， 所以呢，就是也非常期待啊，新作品能够出来。除了《私家侦探档案》，还有没有其他的想翻译的作品？即将翻译的作品，在这里给我们。也做个广而告之。 最近还真的没有在翻译，就是在等这个第二部和第三部出来。 嗯， 第三部也是已经翻好了，基本上翻好了，然后已经给出版社那边，然后估计今年和明年之内第二本和第三本都能出来。 嗯， 然后但是接下来想翻什么还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好好好， 你要不要自己写点东西试试？我的大学。 这个太 看法医。 哎，其实可以了，我觉得你的积累应该到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写点东西。 觉得这种写我的大学这种回忆录似的，应该八十岁以后再 说。你的大学跟大家很不一样。 嗯，是一个中文系的败类。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跟这个作者也好，然后跟这个女主角也好，有一种内心的共鸣，就是因为可能女主角是一个侦探里面的败类，然后我就是一个就是研究者里的败类。害群之马。 不要这样说，肯定是有所不同哈。 对，画引号的。 很有 对, 对, 对很有特点的这么一个人。 对。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